这缘分， 错过就再也遇不到那么好的人。 于是心里不是漂浮暖暖那个吻，从此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。哦，不自禁找寻奔向他的情人，但是没有谁有像他的灵魂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每个东西往往才叫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有时分手不知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旧爱还是最美，你的东西往往才找枯萎，后悔时的泪水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。旧爱还是最美，有些分手不是谁负了谁，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